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嗱，歡迎大家咧就翻嚟睇我哋今個禮拜嘅浩浩汤汤嚇。咁今個禮拜嗰個講題咧，其實真係好有切身關係嘅。頭先就講咗，而家仲喺香港上映啊！我希望呢個節目出街嗰陣時，佢未落畫啦嚇、啊。就係、是、由 Helen Mirren 嚇、啊，我好中意一個女演員啦嚇、啊，所主演嘅一套叫做《天眼追擊》，就是、Eye in the Sky 啦，就係講美國，其實講今天發生緊嘅嘢嚟嚇，就係、是、點樣利用一啲咁樣嘅無人機。是可以飛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啊、完全是進入人的領空的，但是可以不告訴你的，就算那個、啊、那個是敵國，那可能是啦，但其實理論上現在沒有什麼所謂敵國的，因為我們叫做宣戰才叫敵國嘛，是不是是吧，那我們現在地球上200個國家都暫時未有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正式宣戰、是吧，所以呢其實我叫沒有敵國，只不過呢有些叫盟國，是吧，但其實呢它不理是盟國抑或是沒有盟友關係的國家，其實它喜歡飛邊就飛到邊，因為飛得很高的。啊、但是呢然後佢係偵察你，用啲最精密嘅嗰啲鏡頭啊，今日佢影得好犀利嘅。講真，人造衛星都話可以影到你喺公園睇報紙個頭條啦，何況佢唔係人造衛星嘅高度添。人造衛星講緊啊，都幾百公里㗎嘛，佢只不過講緊係分分鐘十幾二十公里啫嘛，十零公里啫嘛，係嘛？所以佢乜都睇得清楚，一清二楚，纖毫不現。咁然後佢需要嘅時期咧，佢就可以俯衝落嚟，然後就炸你。啊、然後就逃之夭夭，你哋完全落佢唔何嘅係嘛？咁呢個就叫無人機啊嘛。其實已經俾世界好多有識之士批評得好厲害㗎啦。咁但係呢美國你知啦，美帝啊嘛，係嘛？正所謂笑罵由你笑罵，美帝啊由我為之，佢理得你咩啫？佢照肉照做嘅。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已經引起好多即係專家學者啊，就喺聯合國發起咗，就係、是、一個委員會，其實就話呼籲。但係呢呼籲得嚟呢，其實你估美國會唔會聽啊？梗係唔會聽啦。其實發展得呢啲機械人武器最犀利嘅係邊個國家？梗係美國啦，唔使講啦，係咪？咁、所以即係你而家最近啦嗰單新聞啦、啊、就咩南海仲裁呀、啊、咁、那個中國梗係醜樣到不得了啦，唔使講囉，九段算係好荒謬嘅。咁佢話好多國家支持我哋呀、啊、其實全部加加埋埋呢，唔係就係囉，所以其實已經醜過油型㗎啦，即係南海仲裁呢樣嘢。咁當然菲律賓搞呢樣嘢呢亦都喺美帝背後呢就係主使嘅。咁、所以呢其實呢個係兩個奸雄、即係兩個邪惡勢力喺度鬥法嘅。啊，咁我哋都費事講啦。但係實際上呢，即係我成日都講大間與小間啦，係咪，咁都係好多人啊，財哥我知你講嘅係啱嘅，不過呢就係小間在近，大間在遠啦，咁樣樣，小間就係中共啦，大間就係美帝啦，咁樣樣，咁我都完全明白呢樣嘢嘅。咁但係呢其實我而家講呢，呢、這個大間呢好多時佢個作惡呢就係、是、喺我哋即係英文有個字叫做 under the radar， 即係喺雷達以下，即係話我哋係懵然不知，我哋淨係睇到佢嗰啲威水嘢，啲好嘅嘢啊，所以佢係好文明㗎，你都話我極力推薦大家睇 Eye in the Sky、你就睇到佢嗰個文明同野蠻嘅混合體。 其實我都仲有啲嘢未話好搞得清楚，咁其實嗰、那個無人機啦，咁其實嚴格嚟講佢都唔算話有個人工智能 啊，啱啱啱係問得非常好啊 ，Jeffy， 係、真係啊，係、好啊，所以你呢個唔好一頂嘅拍檔、因為你要問翻關鍵啊嘛，其實無人機咧。就雖然係聯合國都係鬧㗎喇，有啲人喺度鬧嘅，但其實都未係嗰個委員會最關心嘅地方，因為無人機佢最後嗰個攻擊呢係遙控嘅，而嗰個最後禁制發射嗰個飛彈嗰個呢係人嚟嘅，咁但係呢其實近年呢都已經有好多人討論呢個問題啦，就係、是、所謂駕駛呢啲無人機，當然啦，講真喺正常情況底下佢都 autopilot 都唔使佢駕駛㗎啦，有曬衛星導航係咪，但係到最後啲細微嘅即係控制可能都要由人做啦，咁但係而最後嗰個禁制發射飛彈都係由人做，而家就唔係個無人機決定，所以佢唔係 AI 嚟㗎，你講得冇錯係咪，咁但係嗰啲人呢其實已經開始越嚟越多人，但係以前就好秘密㗎啦，但係你知美國始終係一個最文明嘅國家嘛，我成日都講美國係最文明㗎。係嘛？佢最野蠻同最文明係喺埋一度啫嘛，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噶啦。咁所以佢都係有一定嘅言論自由啊嘛，佢有開放啊嘛，所以亦都有好多人講出嚟就話，其實呢啲軍方嘅操縱無人機嗰啲人員咧，其實係真係好多都已經係有好大嘅精神困擾，甚至係心理病，好多要睇心理醫生嘅其實。 係啊，因為佢睇到好明顯嘅，佢係遙遙千里之外，甚至幾千里，佢、一撳個掣，其實嗰度就死傷無數嘅。甚至有好多係佢就好似嗰套戲咁樣，有好多可能係叫做咩？佢英文有個字啊嘛，係啦，叫做 collateral damage 係嘛 ？collateral 啊 ，collateral 咧，本來 collateral 好得意喎，又可以解我哋呢個買樓按揭嗰啲，唔係我哋借錢嗰啲抵押品又叫 collateral 係嘛？但係如果我哋喺戰鬥期間咧，傷及無辜咧，旁人咧，嗰啲又叫做 collateral damage CD。咁呢其實一定係有 collateral damage 嘅。咁所以其實即係長時間嚟去做呢啲無人機操作嗰啲呢，其實佢就會係有一種心理上好大嘅壓力同埋陰影。佢叫做 PTSD 嘅好似。當然呢個就唔係淨係無人機嘅 ,PTSD 應該係post-traumatic, 即係後創傷嗰啲咩後遺症咩創傷後遺症 ,post-traumatic 咩 syndrome, 咩嘢係咪 ,D 又唔知係乜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好多都有呢啲 PTSD。即係佢睇到自己原來好似好簡單坐喺一個冷氣室度黑掹掹咁樣睇住個 mon, 係咪就去到邊一撳掣咁就冇所謂啦。但係佢明知道呢個唔係打 game 嘛。你知道呢我哋打 game 打到頭都甩曬呀係咪個肚都劏開咗呀你都冇嘢㗎因為你知嗰啲係假㗎嘛。但係呢啲控制飛行員佢知道嗰啲係真㗎嘛。係真好唔同呀人嘅大腦佢嗰個反應係好唔同㗎當你知道係真同係假係兩個世界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其實係好嚴重㗎呢個鐘。但係你講得啱嘅佢基本上佢唔係真係好高級嘅 AI。因為佢唔係自己判斷。 未去到自己判斷。 係啦。咁當然呢如果又講少少科幻啦因為我都用咗呢個 T2 啦其實有電影我都好推薦大家睇嘅就係、是、RoboCop 嘅新嗰套。你知道鐵甲威龍啦叫做又係出名因為你又未睇啦 ,Jeffy, 係咪係真係我諗第時我都要每次我都要借呢啲電影俾你睇先啦。咁RoboCop 第一套你又未睇第二套未睇啦兩套未睇啦因為鐵甲威龍係80年代㗎好出名嘅但係其實都好核突好殘忍好血腥。咁所以我唔係太鍾意啦但係其實佢係經典真係經典。佢係講一個警察就俾啲壞人打到成個人散曬但係淨係個大腦同埋嗰個脊椎即係其實係仲救得返嘅。咁於是呢當時用最新嘅科技呢就將佢個大腦同個脊椎呢就移植咗落個機械人身上。咁所以佢就仍然基本上係一個人嚟嘅。係就係有人嘅感情。 身體 但係成個身體就機器嚟嘅咁樣嘛又可以將佢識咗佢咁樣。咁但係呢唔好講舊嗰套啦三十幾年前啦而家講新嗰套幾年前嘅啫鐵甲威龍二嘛續集嘛其實拍得好嘅我覺得唔錯嘅係值得睇即係以重拍嚟講佢一開場嗰幕都好震撼嘅佢一開場又係用呢啲咁嘅中東嘅嘩亂到咩咁嘅地方就做戰場咁但係就講即係有間公司佢成日都係㗎啦將妖魔化就梗係有啲大企業啦嗰啲軍工企業啦係咪咁佢就發展咗呢啲咁嘅機械人咁就派水上戰場就係做試驗好巨型嘅好得人驚嘅。咁然後就去詢問你如果佢叫你停你唔停呢就弊家伙啦。或者佢睇見你手上有武器一舉起武器呢佢就啪啦啪啦打埋嚟㗎啦咁樣。咁佢最先就係有啲咁樣嘅完全自動化嘅機械人上戰場但係卒之就梗係出咗亂子啦闖一波啦咁後嚟於是就唔俾佢發展住啦咁於是佢中間嗰個大嘅跨國企業呢、這個軍工企業佢要挽回個聲譽啊個面子佢就於是諗計仔將諗計仔就係、是、咁啱有個警察又係咁樣其實佢係重拍㗎嘛咁佢話不如我哋一半人一半機械人啦咁就唔好話完全係機械人咁樣係咪咁其實拍得唔錯其實同今日嘅講題好息息相關所以我亦都極其鼓勵大家去睇 RoboCop 2呢套電影係咪咁但係呢而家我哋最關注嗰啲呢就真係嗰個機械人呢係某程度上去到就係可以自己判斷嗰樣嘢。咁當然呢最近有單新聞嘅我都話係好切題啦頭先就係講嗰套電影啫但有單真係新聞又係一個悲劇就係、是、美國過去呢兩年三年當然其實幾十年或者成百年二百年都係㗎啦但係呢近呢幾年真係唔知做乜鬼呀癲咗嗰啲警察槍殺黑人事件係咪嘩一單又一單又一單又一單無日無之咁樣嘅有啲係淨係好荒謬嘅你睇到係咪即係嗰個黑人根本完全都冇點反抗嘅或者已經完全俾你制服㗎啦喺你個控制底下㗎但佢照樣砰砰砰開槍咁樣㗎咁卒之咪喺呢個達拉斯Dallas 就出咗一個咁後生仔即係佢真係已經俾佢激到忍無可忍啦係咪咁佢最後即係佢即係精神 都唔健全，你可以咁講啦。但係其實有時真係咁啊，即係逼起上嚟，佢咪走去槍殺嗰啲警察咯，咁啊卒之殺死咗五個咯，係嘛？係。咁啊後嚟就同啲警察槍戰咯。係。但係而家當然呢件事本身都可以講個半鐘啊，但係我唔係講呢件事，我係講臨尾你知唔知咁嗰啲警察係點樣殺死佢啊？ 嗯，咁當時就係佢哋決定係用咗個嗰啲擦彈機械人。係。係啦。咁之後就去到嗰個狙擊手附近啦，之後就用炸彈。 冇錯啦，嗱，因為大家如果有睇個新聞都知道啦，其實最先咧，即係佢就係、是、即係我哋 sniper 啦，一個狙擊手啦，佢、就匿埋好嘅地方嚟去發冷槍啦，放冷槍啦，咁就傷咗好多人，就死咗五個警察啦。咁、你警察呢有一段時間呢仲咩添，你可以話好 stupid 都好啦，佢仲以為係好多個人一齊嘅伏擊嘅一個 ambush。咁、但後嚟先發覺原來係得一個人嘅啫，幾勁呀，一個人就令到你以為好多人啦，你話佢周圍走嚟去放冷槍啦。咁但後嚟就鎖定係一個人咁去包圍佢啦，但包圍佢因為佢即係匿得好呢，佢就成日都埋唔到佢身㗎嘛，埋唔到佢身，但後嚟有個警察係埋到身㗎、但係咁呢佢醒目到不得了，嗰個人一擰轉身就槍殺咗個警察嘛，仲影曬出嚟。不過當然而家好多時啲新聞佢都剪咗佢啦，因為太過令人不安啦，係咪？因為直情近距離睇住佢槍殺嗰個警察㗎，係咪啊？咁於是啲人就話：咁我哋無謂，即係唔應該作無謂犧牲。即係你咁樣埋去咧，係一定有死傷嘅。就算你捉到佢，咁但係我哋仲會死多啲警察，無謂啦。佢就整咗個好似點講，就一個拆彈機械人啊嘛。但係其實今次佢唔係拆彈。 系啦，佢就引爆， 佢就系啦，放炸弹，佢就冇错啦。咁佢就整个炸弹埋去，一路慢慢咁样洗埋去嗰、那个吓、一个狙击手，其实一个呢个黑人枪手。咁但系呢个黑人枪手讲真，我唔知佢应该系睇到佢嚟噶，佢照话可以嚟向佢发射噶，但系可能佢都做得好啦吓，可能你射个两枪未必射得中，就算射中佢都未必能够完全令到佢吓、失去功能咁样。咁所以佢一路洗埋去，然后佢亦都可能佢亦都估唔到，原来佢上面系有个咁劲嘅炸弹嘅、啊佢即系呢个以前系未试过噶嘛呢样嘢，你知唔知啊？咁点知原来呢个咁样嘅，当然就唔系阿 Jeffy 后面嗰个啦，即系系嘛？其实睇上嚟系好笨重嘅啫嘛，系嘛？即系仲笨过 Star Wars 入面嗰个嘅 R2D2。系、嘛？即系 R2D2 都仲 cute 啲，咁但系佢就一个好似系一个履带嘅少少坦克车嗰挺嘅，系嘛？咁、上面嘅装置啊，咁样一路洗埋去，点知原来洗埋去就系引爆个炸弹，就炸死咗个 sniper 啊嘛！咁呢单新闻咧，其实固然成件事系一个悲剧，唔使讲啦。但系就呢一样嘢本身啊，即系警察呢个手法本身啊，系、嘛？其实引起好大争议啦。 系 呢、這个可能就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利用一個，即係因為佢都叫 robot 㗎嘛，雖然係一個好低層次嘅 robot， 梗係冇 AI 㗎啦呢個。佢就利用一個呢、這個咁嘅 robot 呢，就走埋去，然後殺咗呢個罪犯。咁其實係開咗一個執法上嘅先例喎 ，Jeffy 知唔知啊？